映着冷冷雪光，如一泓碧水。 一曲金缕成绝响，半生寂寞赋琴心。 各位侠客，沈莺莺的中篇小说《金缕曲》今天就全都为您播送完了。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张小英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Thank you.